各位觀眾，最近咧，其實我哋聽到一個都相當之不幸嘅消息啦，就是、一位我哋長期嘅支持者，咁佢自己就身患頑疾，咁、那個名咧就係 Messiah 係嘛？ 啊，未錯啊！ 咁大家如果有一路有留意我哋嘅節目咧，其實好清楚嘅就係阿鬱敏歷來咧喺立法會嘅演説嘅片段啦，或者啲質詢嘅片段咧，都係由呢位網友咧。經過自己的一些製作的過程咧，擺上網嘅。 但最近咧就佢就 身患頑疾， 頑疾啊，即係都幾嚴重嘅。咁、我喺呢度即係呼籲大家咧，即係特別係我哋啲支持者 My Radio 嘅聽眾咧，咁你可以上佢嗰個網頁，即係 Facebook 個 account 咧，咁就多啲去關注，咁睇下佢最近喺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即係個 page 裏邊咧發表一篇好長嘅文，講佢而家嘅情況。咁、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啊，同埋多啲關注佢嘅。應該係 Facebook 嗰、那個page 個名咧，就應該叫 S O H U T E， 然後 S O 咁樣。咁、我哋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啊。咁你可以上去呢一個網，即係呢一個page 路咧，就即係去了解佢而家嘅情況。咁啊，同埋咧就希望大家多啲關心支持呢位朋友，係嘛？咁啊，過去一直以來咧，即係咁多年來咧，即係喺2011年開始就 post 第一個視頻啊，到而家咧都已經係6年嘅時間， 係好嘥好長時間。 我哋阿同阿台長喺度就即係呼籲大家俾多啲關心佢啦、關注啦，或者上佢嗰個 page， 佢係有啲，譬如有啲提出一啲，即係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佢嘅，咁大家希望可以按照嗰、那個佢提出嘅嗰啲建議咧，大家可以支持佢嘅啊。咁因為佢而家都算係重病嘅，要醫病嘅，係又要食標靶藥嘅，都個情況都係。不是太好的、尤其是經濟狀況、希望大家多些關注、我這裡跟台長就做一個呼籲、希望各位支持 My Radio 的朋友 亦都希望尼賽亞早知物藥、 希望他早日康復、 My Radio 強勢推出獨立付費節目贏爆全世界和鬱敏射馬大家要記得要在獨立付費節目的結帳版面輸入正確有效的 Gmail 電郵地址多謝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獨立付費節目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那些年這個節目其實就你嚴格來說就是一個對談節目不過我就做下巴插科打韻，主角咧就一定係呢個郭博士噶啦，係咪？咁我哋第一集咧就講呢個地下秩序百花齊放，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個即係政治嘅意味嘅，同埋有啲即係深層次社會嘅問題嘅。咁呢個博士就經驗非常之豐富啦。咁當然大家個興趣就係那些年，咦？原來喺嗰個所謂百花齊放大貪污時代。是咁樣運作嘅，我哋其中一部分咧就係、要講即係博士自己一個親身體驗，就是、究竟咩人去幫呢一啲差人走去收片咧，係嘛？對於嗰啲所謂即係非法嘅嗰啲咁嘅活動啦包括佢愛嚟盈利嘅黃賭毒啦，咁究竟點樣安排咧？原來喂真係好有制度嘅喎，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就一定要問博士啦，係嘛？咁我哋上一集咧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因為我哋錄咧就錄成個鐘嘅。咁但係因為咧牽涉到好多，譬如有啲人物咧，可能佢仲在生啦，又或者佢有啲後人啦，咁我都同博士傾過之後咧，即係我哋會有個剪接啦，咁就出現咗一啲甩漏啦。咁上次第一集就好似未完咁樣，係嘛？咁其實咧，半個鐘頭有好多人就覺得即係嫌時間短啦，呢個必然嘅啦。我哋睇到好多反應啦，因為擺於 YouTube 重温，有啲人就喺度鬧到趴街啦，咁就嫌短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反應咧，就係話喂，你兩個不斷搭聲喎，咁樣嗱，咁呢個咧就其實唔關博士事嘅，因為佢講嘢咧就即係你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都嫌短噶啦，佢一講起佢即係以前佢自己呢啲咁嘅體驗嘅時候咧，佢就可以講好耐嘅。咁因為我咧又希望啲聽眾能夠聽得明佢講乜嘢，咁有時我就會插嘴咧，即係喂幫佢解下話。咁博士就屌人哋個都識啊，係唔識啫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同佢咧相差幾年嘅啫。 我都喺個時代喺個水尾裏面去見過好多呢啲撈家同埋收租佬嘅，識好多。 你見同埋知道背後 咁，我唔識啊嘛，係咪？咁所以 背後兩件事嚟 嘅，係啦，所以就要 完全兩件事嚟嘅。 博士，所以出咪要同博士傾咯。我梗係知道完全兩件事啦。我唔係駁你嘴，大佬，你先係專家係咪？咁但係我哋從成個社會嗰個範疇嚟講，我哋今時今日。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人，今年活到66歲，我哋係經歷過呢個時代噶嘛，所以我係根本亦都係即係喺嗰個所謂大局嗰度，我係好清楚嘅。咁但係具體嘅作為咧，呢啲就一定要靠博士講。所以呢一集我哋都係繼續講收租佬嘅，係咪？咁我想問博士一個問題，嗱，你自己有呢個經驗啦，咁好啦，佢制度係點樣建立起嚟嘅咧？ 咁啊，俾我講少少咧，唔知集嘴住有一個背景嘅英國人知道。佢哋好聪明，管几廿个殖民地，任何国家，佢落到印度都用7000人搞乱成个印度。佢嚟香港，我哋以前统计过咧，唔超过1000多人管香港嘅。但佢哋知道咧，呢个世界咧有光明，有黑暗，但其实是一样嘢嚟嘅，即系话你着灯同唔着灯，着灯嘅有人睇到，咁你咪一个面孔一个运作咯；熄咗灯嘅，咁你一个运作咯。咁嗰套法律擺喺度咧，特別我哋你點解要講翻個法律問題咧？講過呢個警黑合作啊、收租都全部涉及法律問題嘅。嗰套英國嘅 common law 大家都識噶啦。如果有道德操守嘅人，嗰套法律咧就有效嘅；如果冇道德操守嘅人嚟用嗰個普通法咧，就死得嘅。可以做案件啦，可以砌山造啦，兩個伙計夾埋咧就砌搶槍啦。好啦，既然间个社会佢哋劇情需要，而家涌咁多难民落嚟，又要搵人生存，政府又要开销，个差官皮费又要包支包结，咁样先至形成咗个制度出嚟咧，就话佢点样有个中间嘅运作咧？好啦，咁啊变咗俾啲大环头，就俾你啲人炒位，咁你。如果你冇錢揾咧，佢請唔招唔到啲鬼佬幫班嚟香港當差嘅大佬，拋光過海得4嚿幾啫喎，幫班揾得水嚟啊？佢唔係噶嘛，喂唔係啊，嗱4嚿幾係免嘅，底咧就一皮過海，嗰時年代一皮嘢好多錢啊，大佬，唔係邊有人嚟當差啲鬼佬？所以咧，佢就設計咗套嘢咧，就好有系統嘅。 邊個設計先？ 探頭設計噶。所以探長咧係好叻嘅。 嗱個探頭，咁佢都係要即係英國佬統治香港，佢有個警務處，咁佢都有上級，然後先去。 佢分開咗。 擲佢職。 你首先我哋分開咗一邊 UB 軍裝，我哋唔講軍裝嗰邊，講雜差嗰邊。雜差嗰邊由佢哋。 嗰陣時都係叫 CID 嘅啦。 CID 刑事偵緝處。咁啊，由個總部嘅偵緝處落嚟，下邊咧有幾個高級警司，跟住咧落嚟環頭一個警司，警司下邊咧。就有個 DDI 啦，即係偵緝主任啦。偵緝主任咧就調唔喐個探長噶嘛，警司又調唔到個探長。但通常警司一落嚟咧，你橫頭做老蠢一把手，你落到灣仔油麻地，你揾邊個人嚟做探長先？先震到牆先，唔好講揾錢先啦。3-3-5-5，唔俾面你個大佬，所以佢個警司一落嚟。油麻地或者罗湾仔或者罗旺角大嘅环头咧，就有自己嘅马嘅，所以差馆咧就有讲埋堆文化就咁解啦。 咁佢自己可能带人嚟啦，系咪？ 佢自己拣人， 佢自己拣人，或拣都系喺嗰啲 CID 里边嗰啲资深嗰啲拣噶嘛。拣咗都有个升级嘅阶梯噶嘛。 佢拣现任嘅探长嘅，佢理你冧楼，现任嘅探长拣咗咧就通知总部。 Okay. 就有人同你招呼咗，喂嗱，我叫埋你过嚟湾仔捞位以前拍过档，咁、 okay. 啊知道有水玩， wow. 大家一早噶啦，有水玩噶啦，咁啊讲掂咗数咧，嗱我就净肉，譬如我湾仔10皮一个月，我就唔理你鬼反，即系我做老蠢，譬如我做警司，我10皮，好啦，下边嗰啲杂差帮 DDI 高级嘅帮板 CI 嗰啲咧，就你嗰啲探头咧，你自己讲掂晒做包之包结。 好啦，咁包支包结先。 包个包结咧，佢有个 出有个出粮都系政府出俾你噶啦，系咪？ 政府出粮啊，但俾钱嗰个外人嚟个，请翻嚟个。军装一个睇楼，杂差有啲后生嘅，探长请噶，请翻嚟就踎喺差馆嘅，就外人嚟嘅。 咁啊，負責咧每日咧就整好曬啲大信封咧，擺櫃桶就嗰個啦。 嗰啲誒間唔中都會出去查下案嘅。 冇， 唔使嘅。 冇噶，冇嗰啲外人。 嗰啲外人，但唔係 探長請噶。 探長請，但唔係嗰警察編。 唔係警察編制嘅，唔係編制嘅。 所以我嗰陣時咪聽到差館有後生嘅。 係啊，唔係差館編制嘅，就嗰個負責執好曬啲數咧，就一人一份擺櫃桶。 嗱，咁始終都係個鬼佬警司話事㗎啦， 係咪？梗係啦，梗 係啦，最終都係個鬼佬警司話事㗎啦，係咪？譬如喺灣仔警，灣仔咁呢個環頭咁。 傻亨咯， 係咯，咁有個鬼佬警司，咁然後佢自己就揀個探頭。 係啦，係啦。 咁嗰個探頭就大佬嚟㗎啦，等於 係嘛？雜差嘅大佬， 雜差嘅大佬，咁 包曬成個差館嘅數。 好啦，包曬成個差館。 你收唔到片咧，你都要找㗎啦。 跟住佢就要揾人去幫佢。 好啦，一揾 係， 所以探頭嗰時咧。譬如佢用我哋對上一級嗰個總嘅探長落嚟第一個大佬， 嗰個係叫咩咧？有冇個名義咧？ 總包租佬啦， 總包租佬。 佢包咩叫包租咧？包埋棺材三地 啊！ 即係話嗱，僆仔，我揾你嚟同我做總包租工。我而家疲廢咁多，你好唔好召到人嚟開檔先？ 嗯， 探頭唔識撈家嘅大佬。老家就识探头啊，老家识探长，探长未必识开到你老家噶嘛。咁就下边呢个咧，一定要厉害啦，一定系江湖中人，同埋捞过赌有经验，同埋信得过嘅，亦都要有钱、啊。佢啊咁啊，周围通知我而家落到湾仔，我湾仔咧有几多个帮会，有硬壳，有单椅。以前老身啲未過灣仔咁啊，有 number 咁啊，有姓李啲人，咁邊個人撈個檔口嘅？佢去揾呢班人嚟嗱，我大佬幾時兩個月落去啦？你嚟嚟捧場，喂屌你開檔邊咁多水啊？唔夠話俾我聽，我俾埋先你開檔，講埋個數底，一個月幾多錢，皮費幾多錢？有邊隊邊隊邊隊？咁佢借埋錢俾人開檔，你開到檔咧先有片收。 嗱，唔係一定借實錢嘅。我知道就有啲已經係，譬如嗰度個環境好好噶啦。 嗰啲啊，嗰啲啊有病撈家。 係咯。 咁如果你想大佬揾多啲錢， 兩種噶嘛，你明唔明？ 有啲病撈家， 即係有啲你要開發啲生意。 係啊，咁 甚至乎你要揞錢俾人去做噶嘛，係咪？ 你好啦，整好曬咁多檔口之後咧，每個咁多數咧，每個月咧就保證到大佬頭咧，俾你做包租工咧， okay. 你係收到條數俾老闆嘅。咁老闆攞呢條數咧，先每個月咧佢包資包結俾其他嘅。同事咁啊 ，OK， 所以頭先講個包資包結咧，就係講收規翻嚟嗰啲錢包資包 結。你收唔到你嘅事喎， 就唔係政府出糧俾佢個包資包結。 如果你收唔到咧，佢都要俾喎， 即係要揞咯， 自己揞㗎，好大鑊。 咁所以佢一定要開發啲生意，就譬如話呢度，譬如呢度北邊，我假設啦，譬如喺灣仔咁，好啦，咁啊灣仔咧就可能仲爭兩檔賭檔嘅，可以仲容納兩檔賭檔嘅，咁佢於是就去揾啲撈家啦，呢、這個總嘅包租佬就去揾啲撈家嗱，俾你哋撈，咁佢我冇水冇水，佢就幫你諗埋。钱咁谂下钱，你有生意啦，有生意之后，咁你有收入，有收入你就要派片啦， 系 你就要交条数出嚟啦，即系咁样。 你收唔收到钱嗰条？ 咁所以呢个角色好重要喎，呢个 重要吓。 嗱，譬如喺探头落下边就有一个，即系佢最信得过嘅人， 系啊， 系嘛？咁呢个就总包租佬，但系呢条友咧就照自己要有啲钱嘅，佢又唔 一定有 钱，咁就交俾下边嗰个阿二，就出面嘅同嗰啲捞家联络啊。咁實際收錢係咩？ 數就我哋要講㗎喇。 咁好，講數，講數。 唔係即係講話每點樣每期數幾多錢就我哋講㗎。 有加有減嘅。 靚仔，揾阿 B， 揾阿貓啦。我應承咗 B 檔嘢，佢撈嚟，我傾埋手尾啦。咁啊算緊數。佢又唔使做嘅，即係話佢。 咁但係實際每日收錢係咩人咧？ 每日收錢係三四千啦，唔同嘅。嗰啲唔係每日收嘅，多數一個禮拜一次。 我知，即係負責收數嗰啲。 嗰啲咧就成日要換嘅，嗰啲又點解咧？呢度講個好深奧問題：光明中黑暗，你喺黑暗中，你點樣保護到嗰啲撈家生存到？你又要點樣保護到自己生存到咧？好啦，你一個環頭警司，你唔係最大喎。总还开嚟搏你，消防局啊走过嚟咧，话有人火烛整蛊你，系咪啊？好多古灵精怪嘅嚟噶嘛，所以咧佢去到嗰个四五线嗰啲 cap 水 仔嘅牌咧，嗰啲 边啲啊？ 即系唔系警察部嗰啲，但系佢都可以即系 整蛊你噶，佢打电话嚟啊，边度打电话？ 嗱，嗰個涉及咧就唔係探頭嘅力啦。一收到風有啲咁嘅嚟咧，就警司要搞掂。所以點解佢警司收咗錢，探長嘅人嘅錢咧，就層層去到各派都要有咧，即係最高層都要有。我知道嘅咧就警務處長冇嘅，二三把手都應該有。因為佢一有嘅， 即係當年嚟講啦。 如果佢冇咧，佢唔會同你打個電話去學嗰個消防局長噶嘛，知唔知啊？咪你有啲人搞嘅嘢喎。佢嗰啲咧 去到呢個地步咧， 好高層都有 嘅。我知道。咁啊嗱，講起呢度咧，就大家都可能會有興趣嘅。嗰陣時誒，我哋睇啲預殘片都有講啦，係咪？咁你就算消防 有水放水冇水散 水，有水放水冇水散水噶嘛？咁佢自己都可能係有條片噶嘛？係咪？ 唔俾得佢起得噶， 系嘛？咁好啦，佢唔会起到条片同你哋有拉楞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你去搞嘢， 佢可以搞你啊， 搞嘢啊，所以我哋有 咁佢搞你嘅目的系为钱啫。嗱嗰阵时咧，我哋记得咧，即系听啲长辈讲咧，咁有啲系比较游水多啲，或者即系佢哋如果捞呢啲所谓违法嘅事业啦，吓，即系咁佢搵唔到食嘅又有噶嘛，涉水都有噶嘛，系咪？咁嗰條片點計咧？或者佢賺好多錢嘅，你會唔會加佢？ 我哋唔加人數嘅， 唔加。 反為你，我哋知道你唔夠片咧，我哋自動減數俾你先。 咁但係我哋 即係你接埋佢，咁我哋冇運行噶嘛？ 咪一樣係啦。咁即係你大家係互相依存啊嘛。 魚傍水，水傍魚咁啊。 好，咁我哋呢一節休息一陣先。